嗯，小五呢？ 啊，师傅把他留家了，我回来收拾东西，钥匙是魏瑶给我的，我收拾完就走。 你怕我是怎么着啊？这大晚上的你走哪儿去啊？ 这小旅馆什么的，不会连个床位都没有吧？ 嗯，那第一个问题呢？你怕我？ 嗯，谈不上怕，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你交往。我直说，你别不爱听啊。我就是觉得你无形中端着个架子。 我没有。 啊，不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吧，你是不是太想当一个好大哥了？所以潜意识里就一直就要求自己保持那种大哥的状态，时间一长就有了距离感。 我大概能理解你的意思，你是想说我太在意大哥这个身份，无形中把自己给束缚住了，是吧？谢谢你啊，这次回国能认识你真好。 哎，你快拉倒吧，你说的我快不好意思了。 这些年一个人在外头，我还真有点忘了自己本来是个什么样子了。这次回来本是为了劝小五回去上学，现在反而是我收获比较大。对了，帮我给小五带个话，我跟他小哥周末走，别让他有了师哥没了亲哥，回来送我们俩。 行人眼茫茫，怀揣着好汉红胡纸和包子灌饼与豆浆，铁面拥挤于车上，尊美的小伙和姑娘，全都是漂亮的新衣裳，个个的凝眉难舒张。 风堂工作室出品，魏小五原著，现代耽美广播剧《桌里桌外》第二期。 广州忠臣保大清，北京两将守大名，手上的长枪吴红缨，掌中的钢刀秀玲玲，前头是紫金绝林经，后头是枪炮与洋兵，下车的乘客做准备，前方刀刃是朝阳门。 哎，你怎么来了？ 啊，路过。 去你的吧，路过这么寸。 哎，你昨儿不是说这是魏瑶的房子吗？你住着不合适，要搬出来单找地儿。哎，我这回去一想啊，还找什么地儿？我那空着那间屋，你住不正合适吗？ 合适吗？你那儿要去个人什么的呢？ 嘿，你小子是话里有话是吧？我让你住，你就踏踏实实的。真有你脑子里想的那情况，我还收留你干嘛？ 哎，你说的啊，那我可就不管了。反正这段时间咱俩得好好对对活。不过要是哪天不方便了，你可别不好意思说啊。 哎呀，你怎么那么磨叽呢？ 哎，得，我不说话行了吧？昨晚没睡好，我先眯会儿，到了叫我啊。嗯，哎呀，哎，到了。哎，怎么也不叫我呀？哎，我睡多长时间了？ 没多长时间，醒了就上楼吧。 哎呦，没看出来，你还挺体贴。 不，哼，我是想看你落着脖子。 哎呦！ 怎么了？ 脖子疼啊。 你还真落枕啊？哎，严重不严重啊？要不咱找大夫给揉揉。 没事啊，你想看我就演给你看看吧。 什么情况？ 嘘，尝尝。 啊，什么呀？嗯，好吃。 什么好吃啊？好啊，你们几个藏在这儿吃独食啊？ 哎，什么什么 啊？ 景阳又做什么好吃？ 又做什么好吃？ 哎，你们这帮家伙都是饿狼转世啊，也不知道给师哥留一块。那我这块给吕晨吧。可是侯师哥跟方师哥， 嗯，给我什么？ 冯师哥做的豌豆黄，我给你抢了一个， 好吃。哎，让你来是让你看师哥们怎么使活的，不是让你满场飞着玩的。 要知道你这样，刚那块我自己吃了多好。 你以为那就能贿赂我了？去，抬头看你师哥们怎么使活去。 哼， 你们看什么看？赶紧该干嘛干嘛去。哎，居然真没有了。 哎呦，你不错了，台上那俩连这儿都看不见。 家里没了？ 有啊，散了你跟魏瑶一块上家吃去。 师哥，刚才是我拉他过来的，我是怕他抢不过那些个恶狼，让他先尝尝。 长知识， 你怎么还拉脸了？ 你你们相声演员， 我刚才的表情看起来真的很严肃。 不是严厉， 反正我们是三 严厉就严厉吧。我盼着早点带他一起上台呢。 这些个书啊都得看。 那感情好，我一直有一事不明，不知恳请赐教否？ 哟呵，这还拽上了，赐教不敢，您问。我尽力而为。 嗯，我就是想问啊，您说这世界上它有鬼吗？ 鬼？这都破除迷信多少年了，哪还有鬼啊？ 哎，那照您这么说，这《聊斋》这本书啊就不应该看。 咱俩能达到这 里头没别的呀，全是神鬼妖狐。 你对我还真有信心。 你这又哪根筋搭错了？这第一次见面就跟我瞪眼那劲头呢。放心，我不会看走眼的。 你看，大师哥跟小姚俩人还挺和谐的。 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 嗯， 气场啊，你没看出他俩周围那气场都融合了？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半仙的本事呢。啊， 明摆着的，你都看不见？ 得，该接场了。笑头， 我是失望啊。没想到你也不能理解这里面的精华。 那你说说，《聊斋》的精华是 女鬼。 女鬼？ 啊，当然不止女鬼。 我就说嘛， 还有女狐狸。 您天天的就琢磨这个？ 嗯，我就是研究一点哲学问题。 您快别糟践这俩字儿了。 辛苦辛苦啊。 哎，大师哥 怎么样？ 还问我？你自己心里没底？ 这不想听你夸我两句吗？ 哎，别废话了，赶紧换衣服吧。 哎，明儿休息你俩上我这吃吧，让韩超给你们露一手。哎，冬瓜汆丸子，管饱能比平时多吃一碗饭。 好啊，韩超你太贤惠了，跟我住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爱干活？ 你废什么话呀，我跟你那儿住那几天你开火了吗？再说还有你大哥呢，我一外人瞎折腾什么呀。哎，对了，你大哥回去有段时间了吧？最近怎么样？ 我哥自然不错了，回头我给你他微信，你自个儿问他吧啊。 今儿给大家介绍位新人，魏瑶，孩子喜欢说相声，就投奔我们来了。搁底下练了有一个多月了，今儿头一回上台，给大伙唱一段快板书，有个呱蹦掉字的，您各位多包涵。唱到哪儿要是忘词了，咱就算一段，想起来算返场啊。 这个绕口令它最难唱，咱们唱的是苏州有个苏胡子，湖州有个胡叔子，苏州的苏胡子找湖州的胡叔子，借书胡子的叔子书胡子，山前住着个严渊演，山后头住着个严演员，俩人山前来比演，也不知还是崔腿粗比崔粗腿的粗腿，山前有44个小狮子，身后的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前有44个小狮子吃了身后的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山前有44个小狮子让身后的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给色死了。 行啊，发挥不错呀。 不错。 师傅， 先说你小子确实有台缘，头一次站台上能让观众买账，这不容易。你师哥他们正经上咱凤鸣的台之前，多多少少都有舞台经验了，所以这一点上没什么可挑的，而且从头到尾没有说错，可见确实下功夫了。但是不足也很明显，从中段开始越说越快，基本没了节奏，完全是憋着口气硬撑着赶着那么说。你不嫌憋得慌，人观众听着还不舒服呢。 嗯，就说师傅这关没那么好过。 没什么可沮丧的，你大师哥第一次上台因为忘词儿下来让你师傅骂哭了。 哎，师叔， 你这个不是错，就是舞台经验不足。行了，你别盯着你大师哥看了，他都不好意思了。 快板不能因为有个快字就以为追求速度，那不叫本事。有急有缓才能突出情节，节奏也不能一成不变。绕口令还好说，等你以后唱街行车、哭祖庙那些个感情鲜明的段子，就得有紧打慢唱的地方。再细的你就直接找你讲师哥去。总之别觉得快板没什么，就像不要以为太极仅仅是养生的一样 啊。哎，我且得跟我师哥们学呢，不过我今天没给咱凤鸣您二老还有师哥他们丢脸吧。 当然没有， 回去跟你大师哥商量商量，下礼拜上对口。 今天就在家上对口的段子。 怎么了？这还有一礼拜才开场，这就憋不住要来对口了？ 你不想啊，咱们早做准备，我不没基础吗？你一点一点教给我。 好，那你说咱们选哪段？这基础段子里头，八大吉祥、怼春联、打灯谜、五行诗。 五行诗，五行诗。 你小子还挺会挑，这段观众反应一直不错。 那是，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你说你是谁啊？ 我是你师弟呗。 那我是你的谁啊？ 你是我的旅程呗，就不叫你师哥。哼。哎，对了，我先试试我那大褂去。哎，陈哥，你看我穿这大褂怎么样？ 挺好，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陈哥，你们在台上又烤又蒸，不好受吧？夏天为什么还要穿大褂？穿短袖不是好一点？ 不是不能，但大褂是传统，是规矩。有时候比如单口的场，这大伙也是短袖小褂上台。 哦，还有别的规矩吗？ 不能戴眼镜，不能戴手表首饰。 这些我都没有。 所以我也没跟你说呀。哎，臭美一下得了啊，这大热天的。我去冲个凉。江山儿来之在大家高，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了头，一不是将马兵得头， 一块住那么长时间还没坦诚相对过。要不要闯个浴室玩玩？ 你干嘛？ 没事，我试茶。 别闹别闹，出去出去，你把衣服试 了。干脆我跟你一块洗得了。 你别闹别闹啊， 都是男的，你怕什么呀？来来来来来。 哎，你这孩子，哎，你别闹。哎呀， 啊，我，哎，那什么，我洗好了，我先出去了啊。这算怎么回事儿？这到底是因为对吕晨有反应，还是因为有反应的时候，刚好对着的是吕晨呢？ 自己怎么能 在这儿继续住下去合适？ 这性子早就起出冲动了呢。 不对， 这要是下 个月愿意跟谁在一块儿，和不愿意跟谁分开，是有本质区别的，不是吗？也许一开始我就存了不一样的心思吧。这是喜欢吗？这么喜欢合适吗？吕晨要是不接受呢？突然有一大小伙子跟他说喜欢，会不会受不了？ 明儿早起观察观察，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今儿怎么这么早啊？ 等不及跟你对五行诗啊！再说，偶尔我也得表现出一点长幼有序的样子，是不是？ 煮面啊！我要俩鸡蛋。可以啊，鸡蛋都没飞。 这是夸人吗？你没看我一直盯着锅呢。 哎，不对啊，你那碗里怎么只有面没有蛋 啊？我不爱吃。 魏瑶， 叫我小五行不行？你说别人叫我魏瑶就算了，你也这么叫我，多生分。但是啊，只能在家或者没别人的时候这么叫。 小五，你是真不爱吃鸡蛋？那怎么每次我买煎饼你都嚷嚷着要哥俩啊？ 你怎么那么轴呢？我说不爱吃你就当我不爱吃不就得了？再说又没少了你的，你也不看看冰箱里还有多少存货，能翻出来俩我都佩服我自个儿。 今天把你们都叫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师傅师叔纪念演出的事儿，你们大伙儿也出出主意。 咱师傅跟师叔正式搭档20年了，咱们得好好计划计划。哎，最好啊弄个特别的演出。 我觉着吧，咱最后应该给师傅师叔安排一个交换礼物的环节，就跟人家结婚纪念日似的。 交换礼物这主意好， 但后头那句抹掉。 为什么？师父师叔反正都没结婚，他们比很多真两口子在一起时间还长呢。 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搭档不说搭档，非说成两口子？这是师父师叔的纪念演出，你能不能别闹？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说了，放心吧。 老师哥，我坐你旁边不打扰你吧？ 我有什么可打扰的？坐。 刚才吕晨说什么了？你怎么看着没什么精神？ 没，是我自讨没趣。小姚，你喜欢大师哥吗？ 啊？ 你喜欢大师哥吗？ 嗯，喜欢。 真好，我也喜欢顾飞。 明哥， 这可是咱俩的秘密啊。 嗯，那你跟顾师哥顺利吗？ 你说呢？你没见着我们每天如胶似漆似的？ 可是你为什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顾师哥他……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怎么让你误会了？唉，看来我真不适合装感性青年。 哎，你们说什么悄悄话？ 哦，对，没说什么。顾师哥，你们聊，我去找陈哥了啊。 嘛呢？这都散场了，回家。 哎， 怎么了？又想什么幺蛾子呢？ 我有话想跟你说。 怎么不早说？这关了灯，这会儿黑灯瞎火的，什么事儿？ 吕晨，你讨厌我吗？ 不是，你这什么鬼问题啊？有把讨厌的人安置在身边，还恨不能一天24小时的守着的吗？ 你的不讨厌能等于喜欢吗？ 哎，到底怎么了？ 我喜欢你。 不是，喜欢我你跑什么呀？我也喜欢你。 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我说的不是喜欢旅游、喜欢听歌、喜欢小猫小狗那种喜欢，我说的是杨宗保喜欢穆桂英，许仙喜欢白娘子，高俊宝喜欢刘金定，薛丁山喜欢樊梨花。嗯，早知道你这么痛快，才不别扭那么长时间。 哦，别扭很久了，那不就是喜欢很久了？ 你讨厌不讨厌？ 我讨厌吗？ 讨厌。 好，回家吧。回家我给你讲个故事，到时候怕你要后悔。 你现在就说。 哎，你知道我买房之前为什么一直都跟师傅住吗？ 师傅喜欢你呗。 咱们这么多师兄弟，哪个师傅不喜欢了？ 那你问我这个干嘛？ 因为我是师傅捡回来的。我大概2岁多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辗转到了北京，天天被带到街上跟人要钱。这要的多呢，晚上有顿饱饭，要不着的话别说吃饭了，还得挨打。其实我记不得太多细节，只记得饿、疼。 这人贩子他妈落我手里，先枪毙压半小时。 哎，拍拍，啊，都过去了。再说没有这事儿，怎么遇上师傅师叔他们？ 对，你怎么就被师傅发现了呢？ 有一天下着大雪，人贩子把我扔在一个路口，自己找暖和的地方待着去了。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撒腿就跑。后来我摔倒在一个小胡同里，就是师傅他们当年租房的地方。师傅要出去买菜，看我一个小不点儿趴在雪里，穿的也不算厚，过来过去又没个人管，就凑上来问我，结果我死抓着他就不放了。 得亏你遇上的是师傅。 是啊，不然二十年后我也遇不上你了。 是我遇上你好吧。 嗯，回家吧。抽什么风呢？快起来，别耍赖。 嘿，我就不起来，我就耍赖。 别闹，你不热？ 热，看着你我就热。要不咱先折腾完再去洗澡怎么样？ 不打算睡了？ 哎，那你觉得现在睡觉比较好吗？ 哎，你手往哪儿摸呢？要是疼，你就出声啊！要不算了吧。 你要敢半途而废，就没下次了啊！ 笨蛋，别再刺激我了，你就玩火了 你。你这么杵着不动，对我也是刺激。还行，就刚开始挺疼的。哎，陈哥，在后台的时候你说等你讲完你的故事没准后悔的是我，现在可以证明你这句话完全是废话。 嗯， 以后我不会让人欺负你的。 哦， 真是好捧哏。 那是， 真没羞没臊。 更没羞没臊的事儿不是都干了？ 哎，陈哥，有三个字儿特想告诉你。 哦，什么？ 臭流氓。嘿嘿啊，哎呦哎呦。说你当初干嘛跟师傅说让我逗啊？你不一直都是逗哏的吗？ 我乐意，行不行？ 行，你是老大，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说算了啊，咱正经的开始了啊。 你看你自己那样像正经的吗？逞凶露怀的跟刚干完坏事似的。 吕晨，我郑重的跟你讲， 嗯， 我现在就要干坏事了。 不不不要。 说什么不要不要的，多贱呐。嚯，这身上一棱一棱的都是精装书吧？ 对，你好好摸，哪本是红楼，哪本是水浒，哪本是四书，哪本是五经。哎，认真点，仔细摸摸你四书。哎，你这要是再往下 可就生理卫生了啊，得单加钱。 什么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 你小子到底还对不对词儿了？ 对，就这么对。 这么对？ 别指了，嘿，你不知道自个儿衣衫不整这样多撩人吧？ 你那是没瞧见你自己，去把大褂脱了，没你这么糟践东西的。 讨厌。 我数到三，你要不乖乖的，我就给师傅打电话，无限期推迟你上对口的时间。 哦， 把大褂挂起来，然后老老实实对词儿。 哼什么哼，我怕你啊。 嗯， 好吧，我怕你。 少废话，赶紧开始。 开始就开始，前两番挺瓷实了，咱们从水开始吧。 水，水字可得换规矩了，一人说一句，要字头咬字尾，一句一位古人名，还得是一个朝代的。 嚯，这可难了这个。 你行吗？ 赶紧吧，我等不得了都。你先水，快快水。 你等不得什么了？听着，我是水漫蓝桥蓝瑞莲，你接着莲字说。 莲花池旁魏景元。 我蓝瑞莲。 我魏景元呢？怎么样？ 嘿，两口子。 嘿，不乐意。打这往后我句句跟你两口子，你信吗？ 你这是抬杠。 这不叫抬杠，这叫专一。 别那么些废话。辕门救夫穆桂英， 英勇宗保到帐前，跳跳抬娘子，在下杨宗保啊。 嘿，别美。前世姻缘白娘子， 紫都之貌是许仙。娘子，小生许仙。 哎，你再说娘子那俩字儿，我抽你信吗？ 那叫老婆，不合适啊，不符合剧情。 仙传武艺刘金定， 定匹夫牌俊宝男，这是双锁山的故事，我熟啊。 少那么些废话，男人没有樊梨花勇， 勇冠三军薛丁山。怎么样，咱这身段如何？ 来一次就得了啊。山前学艺装饰女， 女与罗成配姻缘， 缘何又把织女渡， 渡走牛郎上九天。 嘿，上天你也跟着？ 驻地你都跑不了，你休想逃出我的五指山。 如来和猴子可不是两口子。 原来当年如来是因为这个不放大圣走啊。我的天哪，那么神奇吗？ 臭小子，这活没法对了，我先加法伺候。那敢问您喜好个什么文墨消遣？ 嘿，问着了，我最爱吟诗。 是啊。 当然了，我写了那么些个啊，可是都不让发表。不过没关系，我找人演，他们可能同意。地下通道啊，过街天桥啊。 嗯，咱这两条街外就是派出所，您悠着点吧。还拍出来？ 那么惊讶干嘛？那里边不还有你呢吗？ 有我？ 咋了？我找你演的呀。头发上喷半瓶摩丝，给你抓的发型，上身西服衬衫，下身是穿是没穿来着？ 穿了，西裤一身的。好家伙，这地方您可别喊过。 哎，对呀，给你办好了，支上灯，摆上摄影机，你搁镜头前头，慷慨激昂啊！我们的相声多哏儿啊，是不是你？ 对。对对，是有这么个事儿。 这不就得了，吟诗啊。 哦，是这个吟诗啊。 口金吟，吟诵的吟。您以为呢？ 嗯，我也以为是这个。 哥。 啊，你就这么跑台下来好吗？ 有什么不好？你跑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干嘛？我还得时刻跟你报备行程啊。 哥，你是诚心还是心里真没我？你这次圣诞回国都不告诉我， 我是从韩超那儿听说的呢。 那不是因为我老能碰到韩超吗？你，你小子平时连个短信都不给我发，还好意思说？ 刚才你表现怎么样？ 完全在我意料之外，我真不知道你这臭小子也有那么勾人的一面。 哥，你这是夸我吗？你应该说吸引人。 下面请您欣赏我们的余承和韩超为您表演的 你别说话了， 你慢慢看吧啊，我先回后台了。 哦，好。 哟，您在这儿呢？ 哎，在呢。 今儿是您给我们大家伙表演啊？ 对，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哎呦，单口相声好啊，有故事。 看见韩超就不理我了。 您爱听这个？ 哎，怎么了这是？怎么黑着脸回来了？ 我就觉得吧，你们 我哥心里没我了。多知多懂。我刚才去找他，看书不少，可他注意力全在韩超身上了。他们俩总是背着我偷偷联系。东西汉， 水浒聊斋。你差不多得了啊。你哥和韩超又不是你的所有物。再说了，让你有这个闲心，是不是我努力的还不够？ 陈哥，知道你现在特帅。 叫不敢，您问，我尽力而为。 我就是想问啊，您说这世界上…… 大哥，今儿圣诞。这顿算我请你和韩超，李晨作陪。 行啊，难得你有孝心。 我还是好奇你们俩怎么勾搭上了。超，他今儿的票是你给的吧？我以为我哥瞧不上咱们说相声的呢。 我也觉得，我跟卫鑫其实差距挺大的。哼， 有什么差距啊？你要说时差我认，其他的。没有。 哎，我不是那意思。哎呀呀，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俩成好朋友，我又不吃亏。超，你别误会啊，我跟你可是一条战线上的。 大哥，咱俩去前面看看，挑挑海鲜吧。 超，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我哥？ 啊，都喜欢。 都喜欢你结巴什么？没说实话吧，你是不是喜欢我哥多一点 啊？ 你喜欢我哥我也不会吃了你，你紧张什么？其实啊，我是想谢谢你。 谢我？ 啊，我骨子里就不愿意我哥哥姐姐们出国，所以他们出去之后我也不主动联系，进了凤鸣就更甭提了。你能经常陪我哥聊聊，我可不得谢谢你 啊。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跟你哥聊天还学了好些东西呢。 超，太假了啊！ 我说真的呢，本来跟卫鑫聊天就觉得挺长见识的，我这又没机会出去瞅瞅。 哎，得得得，我又不问你跟我哥都聊什么，反正我的意思呢，你继续保持。哎，我哥现在活泼多了，你发现没？ 我一直觉得你哥挺活泼的。 那是对你。他不用摆出他那哥哥脸来。 你们俩说什么啊？什么哥哥脸？ 没，超说你长得帅。 帅吗？ 您好，这是您要的茶。 你明天还得坐那么长时间飞机呢，怎么不早点睡？ 在飞机上没事干，到时候再睡吧。要不又好长时间见不到你。 哎呀，你叫我出来就没点正事儿。 说实话，我真的就想跟你坐会儿，看着你心里就踏实，随便说什么都觉得有意思。 哎。你就是跟国外待的寂寞了，赶紧回来吧。回来魏瑶肯定也高兴。 你呢？ 啊， 你希望我回来吗？ 干嘛问我呀？ 因为

再说我爸也未必爱看。 这是什么话？你爸呀，就是放不下你退学。 行了行了，妈，下礼拜母亲节我回家，您给我做点好吃的呗。啊，我回去给您做饭，成了吧？您那天什么都别干啊，我保证早早回去。